潮落，浮云流卷，空中花园躺在两个的怀里面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永远究竟有多远？众生的信念从天上到人间，权杖下面刻着庄严北方阿殿，石碑上面写着永生的心愿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究竟谁战胜了时间？日日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，从远古到今天，在变与不变之间，文明悄悄地蔓延。悄悄的很慢。